本土民主反共，普罗政治，民声起义。 My Radio 2016。 大家嚟到大后日本，我是节目主持小林月。今日有 ，Hello 阿文 ，Hello 阿文，多谢晒你今日上嚟啊！ 喂，唔好咁讲傻啦。 喂，轻松啲啦。 哦， 饮一杯先。 喂喂， 我啲碟唔系咁。 我点解节目可以饮酒咁好嘅？系咯，我以为好似人哋嗰啲。 未试过啊嘛，我哋试下咯。喂，点解今日嚟呢度咁得意嘅？ 唉，都是那些咯，跟呢個政府有關，都是土地問題，係嘛？冇辦法，即係有一揀的話，即係邊個有頭髮，邊個想做 難啲。我都好似想新聞報告咁樣好啲啊！ 係，而家真係越嚟越難啊！即係地方不夠，所以冇辦法。即係我哋變咗又嚟翻呢度啦。呢度邊度咧？大家有興趣的話，記得去翻本土旅遊天王個 post 度睇翻就知道喺邊度啦。係，等間都會擺上大澳日本嗰度俾大家睇嘅。 因為真係好難，做節目好難啊！唔係題材難，唔係我哋做得難。而是即係揾地方很難啦、 啊，嘉賓都不是難啦、啊，係咪？ 一個職級啦，俾一個職級。算啦，咁我哋努力做啦。依、這個是、其中一個很嚴峻的考試嚟嘅、 嗯， 就是、考你喺邊度做。 嗯，好， 俾心機啦，俾心機揾地方。 啊，係啦，我哋又秉承翻我哋台原本一般的主持嘅做法，我哋一開始係 我哋今日講咩咧？今個禮拜我哋做乜嘢啊？ 講乜嘢啊？到日本都是講日本啦。 嗯，就講日本嘢啦。咁日本嘅咩咧？ 有冇 key 翻個題目出嚟？ 日本嘅我喺日本嘅鬼故事啦。 靈異經歷。 係啦，其實咧我自己本身咧以前咧未係信耶穌嘅，咁啊係近十年八年先至開始信。咁我好細個咧都久唔久有呢啲經驗。 我聽過你上次你精彩嗰、那個，我上次已經節目嗰度爆出嚟 少少啦，係啊。咁我不嬲都即係有少少呢啲經驗，同埋即係可以話都慣慣地。 哇！ 咁所以咧都練咗我喺日本自己住啊，喺酒店啊這些呢啲咧，我都係比較大膽噶啦。即係反嚟你 啊！你一兩個女仔自己夠膽住，真係、 所以咪成日失眠咯。其實係 train 翻嚟， 係 train 翻嚟嘅。我成日都失眠，咁我因為其實我諗我係驚地震多啲嘅、嗯。即係反嚟你有地震咧，我會準備多啲嘢啦。但係你呢啲即 係邊個台底啊？ 係咯，台底嗰啲咯。但係你即係如果係啲好呢啲即係靈異嘅事咧，你係。你控制不到的嘛，其實周圍都有的，只不過呢、就是、我在那邊就一個人就比較、就是、方便一點遇到、啊、 會有得方便不方便的嗎？ 是啊，就是你一個人的時候，還有、雖然我是、就是、信耶穌啦，即我自己都會 現在才信 的，我八九年前到啦，其實因為你信耶穌其實都是有講話有魔鬼啊，有呢啲噶嘛，咁、只不過咧係你個人嘅信心大唔大，咁你個人信心大啦，咁即係好似人哋講嘅，即係情緒好啲嘅，咁你唔會咁容易見咯。咁如果你係時運低嘅， 我呢樣我都信，即係嗰個氣場你 係啦，信心 即係其實某程度上就好似我哋近排成日講咩啦，如果你嗰排你唞得足夠，瞓得好，咁有回南天起嚟咧，細菌都冇咁 容易有病，係啦， 即係個氣場 係啦。我喺嗰邊咧，我成日都好攰啊，即係因為有失眠啊，有工作壓力啊，幾方面啦，咁變咗你個人咧嗰個情緒都攰啲，或者有時唔開心咧，咁你又會更加會容易見到咯，係啊。 欸、有啲咩小菜一碟，我哋輕輕輕輕咁樣嚟分享下俾觀眾。 咁我初初去嘅時候咧，住啲酒店都唔會係好靚咯，係一啲比較叫做 business hotel 啦，俾人哋商住噶啦。咁嗰間酒店咧，嗰、那個 reception 喺二樓嚟嘅，咁就二樓已經有一個好大嘅玻璃櫃咧，入邊係有人哋嗰啲日本武士咧嗰啲盔甲。 哎呀，嗰啲我知有邊啲啊？好嗰啲，我感覺好恐怖，即係因為對眼好空洞黑咗嗰啲。 係啊，嗰個盔甲成個喺度，咁我都會覺得哇，呢間酒店都幾舊咯。咁都冇辦法㗎啦，因為我已經係一個人住㗎，一個人做嘢啦，咁去大阪，咁我後尾到有一日，咁就瞓覺瞓到好，我諗係即係兩三點到啦，出面好嘈，嘈得好緊要，係一班小朋友喺度跑咯，咁我仲諗，哇搞錯啊，黐線嘅咩？即 係半 夜三更喺度跑，呢度邊度嚟啊？咁嗰度係大阪嘅商業區嚟嘅。即係船場嗰啲商業區嚟，哇！然之後你點解會咁嘈嘅咧？咁算啦，唔好理佢啦。我係喐得嘅，即係我又冇諗住去睇下咯。咁啊照瞓，咁啊到第二日又咁啱咧，我就約咗酒店嗰啲員工咧去食飯。即係唯一一次啊，即係第一次同嗰啲員工，因為成日住啊嘛。咁佢話阿 Mason 不如去食飯啦。咁啊好啦，咁同佢去食。咁啊收尾食嘅時候同佢傾偈啦。 又八卦問下。 咁我其實係好隨意嘅啫。哇喂！點解會有細路嘅？你哋即係有旅行團咩咁樣？佢話冇啊，即係冇喎 ，Misa 咁講。我唔係喎，琴晚好嘈喎，嘈醒我喎。咁幾個員工嚟㗎？即係我諗佢哋唔會整蠱我嘅。咁佢話真係冇啊，咁樣點會啫？呢間即係船場嗰啲係商業區咁。咁我就唔出聲啦。 嗯。 同埋我 係 啦，知咩事啊？因為其實。即係好清楚，係一啲小朋友跑嘅，就係可以嘈醒你。咁我即係都知咩事，咁我就冇再住咯。 就轉啦。 轉第二啲咯。跟其實每一間酒店都會有嘅，爭在你係咪遇到啦。咁 咁都唔係好直接，有啲咩接觸啫。不過 直接接觸有啲有，即係先問下佢咩聽。不過咧，有啲人就會諗咧，喂，如果你去日本見鬼，那些鬼咧會不會是講日文？咁你咪唔知佢講乜咯？咁 即 係嗱，係咪啲人會諗到呢樣嘢？咁咧， 即係等於啲明星成日話咩嘛？佢畫電拍戲，咁你撞到鬼，咁我預定講廣東話嘅咧，係啦。 但我可以解釋咗呢個謎團咧。咁呢件事就唔係我發生，係我姐姐。咁因為我同我姐姐有時即係大家交換咁樣去地方。咁佢有一次咧就住喺大阪嘅蘭波站，大家都會成日去噶啦，即係喺新齋橋附近啦。咁一個蘭波站，咁佢喺蘭波站上面有一間酒店都出名。咁佢有一次就好清醒嘅，係坐咗喺度，突然間就有人同佢講好清楚嘅，喺佢一邊嘅耳仔同佢講：喂，有鬼啊！係講廣東話，喂。有鬼啊！咁我家姐都好大膽噶，因為大家都做呢行， 唔係你都單拖慣， 係啊，單拖慣係去即係做緊嘢啊！ 邊個無端懂咩人啊？呢 係啊，即係邊個？咪咯，邊個咁啊？即係佢點解會咁咧？佢唔通自己有幻聽？但係好清楚一把男人聲，喂，有鬼啊！咁我然之後就行開咗啦。咁我家姐其實都唔係好識驚，即係。佢仲喺度，即係其實佢比較慢嘅反應，佢諗緊係唔係咩啦？係啦係啦，即係會咁咯，咁所以我就會感覺到其實即係靈界嗰啲嘢咧，佢係唔係嗰個特地方就停咗，即係喺我哋嚟講，其實佢係一個魔鬼，即係佢可以變唔同嘅嘢。尤其是我，即係我之後遇到嘅嘢， 佢係宗教講話，佢可以發生唔同嘅嘢嚟測驗你。 係啦，佢係可以變唔同嘅嘢，去令你好驚咯。咁呢啲我都係有一啲好實質嘅體驗啦。即係佢係會同我交流， 有交手， 係有交流咯。咁啊即係除咗呢件事之外，我講啲得意啲嘢俾你聽啦。我初初第一次去日本咧，自己一個人去日本咧，就係、是、住台灣人嘅旅館嘅。 咁佢啲旅館就係、是、即係好似我上一集嗰啲講嗰啲監獄咁咧，四貼嘅，好細嘅咁樣啦，有個電話，係啦係啦，有個電話入錢嘅搞嘅，咁有電視機咁嗰啲台灣人旅館。咁後來有一次咧，我真係自己去嘅時候咧，第一次自己去，就佢冇幫我 book 啊，因為我搭夜機去到好夜，咁佢就以為我唔去，就俾咗我間房 人。 咁我第一次去日本嘅咋，咁我話死啦，點算啦？嗰、那個台灣阿叔。佢阿妹唔使驚，瞓呢度啊！拉一個木入筍嘅櫃嚟噶，嗰、那個形象就係停屍櫃，拉出嚟嗰啲櫃， 殮房嗰啲一格格 櫃，係啦。然之後咧，我係呆咗啦，揸住個行李呆咗啦。佢話：嗱，你跳入去啊，你瞓落去啊，我幫你閂門啦咁喎。咁我就淨係驚到， 跟住佢唔鎖翻，咪鎖住你，放喺張 B K 啊！ 但係咧，我望，即係我拉啦，佢拉我望，深不見底，即係側邊係全部黑色，好暗，因為我成十一點鐘先去到，好暗，深不見底，我只腳插咗落去，點知咩嚟？然之後我見到最尾係有個氣槍仔喺個腳嗰度，咁即係話我擒上去，即係瞓啱位置啦，砰咁樣咯，咁佢就會同你閂。咁我話嗱，你出嚟，你敲，我個身體我整條罅嘅，你敲，我拖翻你出嚟。哇！你唔驚啊？嗰時 我即刻諗起，我即刻諗起今年 Oscar 嗰套 The Room 啊，即係話混咗喺個 係啊係 個工具房嗰度混幾年。 你好驚，你嗰時直情係唔知點算，同埋你唔知入邊，我驚冇啦。我嗰時咧就好在我啱啱去。咁我就身上面都有啲錢，因為準備買貨，死就死啦！以後即係之後嗰幾日，即係慳啲啦。咁我就即係問嗰個阿叔咧，嗰時唔識日文嘅，問嗰個阿叔可唔可以即係幫我揾附近酒店。咁我就揾咗附近秋葉原嘅酒店住咯。咁所以對於我嚟講係好，即係而家即係話嗰啲膠囊酒店嗰啲啦，濕濕碎啦。即其實我是 龍屋 feel 嘅始祖。 哇！佢嗰個係啊，同埋佢嗰啲係木嚟㗎。即係我睇嗰陣時候咧，佢嗰個木櫃咧已經係純曬啦，叫啲木咧已經係滑曬啦。我諗佢用咗好耐，咁但係我估唔到係有呢啲咯。 分開人嘅啫。 我諗係阿叔分。唔係啊，即係我係諗，可能有時佢哋呼嘅時候咧，因為台灣人嗰陣時已經好早已經係去，即係係啦，過去做嘢。佢哋台灣人好叻，嗰間嘢已經住到好久。咁你諗下，我嗰時啱啱先做，咁可能佢哋已經係住咗好耐咯，咁樣咯。你得唔得咧？ 我梗係唔得啦，唔好玩啦。咪除咗唔好講話我咁肥大生唔落去之外，我係好冇安全感嘅人，即係好似頭先咁講，我第一個諗法就即刻哇！我入咗去，佢出面塔把鎖，我咪 PK 咯。 係啊， 跟住 不過如果你即係你一個人住，你驚唔驚啦？即係如果你即係再後生啲啦，咁你成日好似我咁樣，你咪睇唔出我會咁硬淨。 唔係，其實我都試過一個人住嘅。 係。 咁但係你有冇時間嘅？不如講下我嗰啲嚟。 好 啊。我都一個人住喎。咁其實咧，一個人住嘅時候咧，都真係好多呢啲咁嘅感覺。 嗯。 咁話説咧，其實我覺得好多時候，如果你唔信嘅話，你覺得係自己嚇自己嘅， 係咪先？ 我試過就我一個人住嘅時候，譬如即係我妻子同埋我一個人喺我而家間屋住過啦。咁我而家嘅太太帶翻小朋友翻去回鄉省親定係帶掃墓嘅時候咧，咁得翻我一個喎。咁想當年咧就係、是、應該係2011年啦，唔記得咗啦。咁跟住咧就我一條友喺屋企啦，咁啊揸住部 pad， 然之後上下網揾到恐怖在線嚟。咁你聽下就好啦，開心啊！呢啲係咪先？聽下，跟住又揾翻人網嚟聽，跟住就揾翻，咦？居然有偶像鬱敏踩場，但係297集嘅嗱，我早300集我未睇過嘅嘛。咁跟住呢啲後話啦嚇，拆開咗。咁喺度聽嘅時候，聽翻恐怖在線嘅時候，佢突然間一個人喺度冇嘢做，聽好多集啦。佢一集嘅內容就係講屋企有鬼嘅徵兆啊嘛。屋企電費好貴，我心咦，電費都唔好貴啫 ，OK 啦，係啦。跟住仲像對喎，半夜會有聲。正值當其時3點幾，然之後突然之間出面聽到啲嘢，你想象下你屋企突然間有嚿塑膠嘅物體掉落地 ，clock 一聲，掉落地 clock 一聲，跌咩咧？你會唔會出去睇下係掛人力槓勾跌啦，定係廁所掛毛巾個勾跌定咩？我嗰一刻係突然間好撚牛底，好牛底，出唔出嚟咧？我唔摸尿啦，我食金， 真係啊， 食得粉，我真係食得粉， 好渣， 好少會咁，真係好少會咁樣嘅， 好渣。 咁但係自從嗰次之後咧。係，因為嗰期其實係自己 feel 到自己個真係頭先話自己個氣場係爭嗰啲嘅，即係你嗰期可能係身體弱啊、身體唔好啊、吸唔到氧啊、諸如此類，即係你會 係爭啲嘅當時。咁於是咧，自從嗰個經歷之後咧，係真係有啲嘢。即係譬如